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不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手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很多起来正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买不起满街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闷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谁不爱仿佛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

还有我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解酒吧你。丢东西，丢东西，一天到晚丢东西。 又丢手机， 手机又丢，哎，我们上一块去了吧？ 没有啊，也不是我丢的，那小柱。 那手机也丢了。 自己丢了， 把人丢了， 手机回来了。 哎，丢了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 是不是就是手机落你这儿了吧？ 没有，他自己把自己丢外地了。 哦，那 走丢了， 那正常， 算走失人口， 找不着，甭管了。 哎，他这岁数就犯这毛病了，出门也挂一牌子。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给我打电话了。 哦， 小花，你说我这宾馆哪儿去了？ 宾馆 平地就没了。得听我问你，不是问导航。或者当地找一警察都行。 我说小柱，你有脑子没脑子呀？自己查查不行啊？ 就没定那去宾馆， 说叫什么红毛宾馆？ 红毛宾馆，哎呦我这，那肯定找我是个饺子卖饺子的， 卖饺子的。 李小柱特晕，就是他底下有个底商卖饺子，完了以后呢，宾馆名没记清楚，就记成红毛宾馆了。 哎呦，那坏了，红毛可是连锁， 满地儿找，找不着一红毛宾馆， 你别说满地儿找，全是红毛宾馆。红毛可多的是， 就是没地儿躺啊，进了屋没地儿躺啊， 真是 只能躺桌子上。 给印象中急坏了，住哪条路说不清楚，完有红毛的路， 红毛路 没找着那宾馆的名字，现在急得不行不行的。我说活该，谁叫你出门 不是没有个订单吗？ 我就说你哪有出门你不记好名字的， 对 吧？ 对对 对，你拿房卡，你 拿着房卡出门都找不着了。 我就说这些都当信息，你就别忽略了。他说他还没拿着这个房卡呢。 他去的早，房间还没开呢，把行李往前台一搁就出门了。 什么房间还没开呢？ 就是 两点才能入住。 哎，说周边溜达溜达吧，溜达丢了就。 他这人一溜达吧，就是哎，先坐车还倒车。 你也知道他没谱， 还不看从哪儿上的， 是故意要丢。 对。 哎呀，肯定能回来，没事。 是他人只要活着就行。 应小柱会像那个钻戒一样失而复得的。 像钻戒一样？谁的钻戒？ 钻戒这事儿我倒听说了。 嗨、哎。就有那么档子事儿嘛，胡同里面那广东游客讲的，我还向我女友求婚。 你好好说吧。 就是他想向他的女友求婚，然后呢到重庆去了，他的女友是重庆人，顺道在解放碑一家店里吃粉喽。 行，好好说好好说。 结果呢，把装有三克拉的钻戒的手包弄丢了。 哟呵， 三克拉，这位还不少、 吃酸辣粉， 不少趁钱呢。 三克拉我是还没有见到过，你们二位描绘描绘。 这克拉可能恐怕大家这么说没概念吧？ 对，你描述描述，周飞，我是真没见过的。 那个指甲盖那么大吧？ 哎，比花椒大点儿， 是不是特闪呢？ 那得看是什么东西了。 那得看你那个 切工啊， 切工，对，就是有多少个切面。 那三克拉的钻戒大概多少钱？ 没跟你说，我得看它切工纯度，什么 VS、VVS、VS1 什么。 对，最简单的，你还有个品牌呢吧？ 还得分什么钻呢？要是黄钻呢？ 哎， 蓝钻呢？ 粉钻呢？ 要是冲击钻呢？ 这个广东客人说了，三克拉的钻戒价值30多万， 那差不多得 特别的着急。 那当然，谁丢了也着急，关键是它的用途很重要，求婚用的。 就是没有30万这个钻戒，他的女友不会嫁给他的，是吧？ 不好说， 丢就丢了吧。 我说咱们外人不好说 啊。 不是看啊，他害怕，他 头一天就把三十万的这个东西丢了。 关键女友会怀疑他的这个做人的靠谱程度啊。 对对对， 还是没有30万的钻戒不嫁。 30万就这么轻轻松松的丢了， 一点都不着急。 嗯， 说丢就丢就丢了吧。这太大大脚了， 那怎么办？你说 找找啊？ 对， 找 了，想自己都去哪儿了？ 我知道他丢哪儿，我还那就丢啊。 然后后来想到了，对了，我吃了一个酸辣辣粉。 我证明从这发音上就吃了。 回去果然一个小姑娘和店员捡到了手机。 哎，这不是他的 手机，有 这小柱了，这小柱 跟他说了，这哪个丢的？ 完了，听不懂。 哪一个？当时这小伙子是激动的热泪盈眶啊。这。多宰， 把他都宰了。 多谢， 好好说不行吗？ 谢谢你带给我的爱和温暖。 完了，喜欢这姑娘了。 更听我， 不是谢谢 你。哎呀，泪海水漂泊， 姐妹。 行了， 他当时就感觉到海阔天空。 我要不在时，他是不是感觉不出来呀？ 就差这一点。 你提醒的非常好。